敬爱的金正同志，对于金日成军事综合大学副校长、劳动英雄教授崔元昌同志是谁是，20号向他的灵前送花圈，深表哀悼。